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7章大脚板回来了第88集。 哈利从没有往这个方向来过，曲折的小路把他们带到了霍格莫多村周围荒野的田间，这里只有很少几座小木屋，但他们附带的园地却很大。他们朝山脚走去，霍格莫德村就坐落在这座大山的阴影里。随后他们拐过一个弯，看见小路尽头有一道栅栏，在那里等着他们的是一条邋里邋遢的大黑狗，前爪搭在最高的那根栅栏上，嘴里叼着几张报纸。这条狗看上去很眼熟。 你好，小天狼星。 他们走过去时，哈利说道。黑狗急切地嗅着哈利的书包，摇了一下尾巴，然后一转身，在一片灌木丛生的场地上小跑起来。这片场地通向布满岩石的山脚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赶紧爬过栅栏，跟了上去。小天狼星领着他们一直来到山脚下。这里的地面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。它因为有四个爪子，走起来轻松自如。可是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了。他们跟着小天狼星越走越高，开始往山上爬。三个人追随着小天狼星摇摆的尾巴，在蜿蜒陡峭、怪石嶙峋的小径上攀登了将近半小时。烈日烤得他们汗流浃背，哈利的书包带勒得他肩膀生疼。终于，小天狼星一闪身不见了。他们来到他消失的地方，看见岩石上有一道狭窄的裂口，他们挤进去，发现来到了一个凉爽的、光线昏暗的岩洞里。巴克比克，那头鹰头马身有一兽就拴在岩洞尽头，绳子绕在一块大岩石上。巴克比克一半的身子是匹灰马，另一半则像是只巨大的鹰。他看到他们，锐利的橘黄色眼睛闪了闪，他们三个都对他深深的鞠躬。巴克比克傲慢地打量了他们片刻，然后弯下多林的前腿，让赫敏上前抚摸他长着羽毛的脖子。哈利却望着那条黑狗，就在这时，黑狗摇身一变成了他的教父。小天狼星穿着破破烂烂的灰袍子，就是他离开阿兹卡班时穿的那件。他的黑头发比上次在炉火里出现时长得多，而且又变得蓬乱纠结了。他看上去很消瘦。 接受。 他刚把嘴里破旧的预言家日报扔在岩洞的地上，就沙哑着嗓子说。哈利扯开书包，把那包鸡腿和面包递了过去。 谢谢。 小天狼星说了一句，便急切地打开包裹，抓起一个鸡腿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用牙齿撕下一大块鸡肉。 老鼠过日子的，没法从霍格莫德偷到多少吃的东西，否则会引起别人注意。 他抬头看着哈利笑了，但哈利只是很勉强地笑了一下。 你在这里干什么，小天狼星？ 他问。 是我主任教父的任务。 小天狼星说，一边啃咬着鸡骨头，那动作活像一条狗。 别为这个操心了，我假装自己是一条从别人家走失的可爱的狗。 他仍然那样笑着，不过看到哈利脸上焦虑的神情，他便正色说道， 我必须亲临现场，你最后那封信，至少我们可以说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可疑了。每次人们扔掉报纸，我都把它们偷捡回来。从现在的事态看，忧心忡忡的可不止我一个人。 他冲着地上那几份发黄的预言家日报点点头。罗恩把报纸捡起来打开，但哈利仍然盯着小天狼星。 如果他们抓住你怎么办？如果你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 战士父君，只有你们三个和邓布利多 知道我是一个安尼马克斯。 小天狼星说着耸了耸肩，继续大口啃着鸡腿。卢恩用胳膊肘捅了捅哈利，把预言家日报递给了他。报纸共有两份，其中一份印着这样的标题：巴蒂克劳奇病得蹊跷。另一份上印着：魔法部女巫仍然下落不明，目前部长本人也卷入此事。哈利迅速浏览了一下关于克劳奇的那篇报道，一些只言片语映入他的眼帘。自11月起便没有露面，家中似乎无人居住，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拒绝发表评论，魔法部不肯正视他病入膏肓的传言。 听他们的口气，就好像他快要死了， 哈利慢慢地说。 既然他有力气闯到这里来，就不可能病得那么重。 我哥哥是克劳奇的私人助理， 罗恩告诉小天狼星说。 他说克劳奇是因为工作太累，积劳成疾了。 但别忘了，上次我靠近了打量他，发现他确实像有病的样子。 哈利慢慢地说，一边仍然浏览着那篇报道。 就是我的名字从火焰杯里喷出来的那天晚上。 这是他开除闪闪而得到的报应，不是吗？ 赫敏说，语气有些尖刻。巴克比克嘎吱嘎吱地嚼着小天狼星吃剩的鸡骨头，赫敏温柔地抚摸着他。 我敢说他现在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做了，我敢说没有闪闪在身边照料，他觉得生活大不如以前了。 赫敏对家养小精灵着了迷。 罗恩小声对小天狼星说，一边朝赫敏翻了个白眼，但小天狼星却显得很感兴趣。 克劳奇开除了他的家养小精灵。 是啊，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， 哈利说，接着便一五一十地讲了黑魔标记怎样出现，闪闪怎样被发现手里抓着哈利的魔杖，克劳奇先生怎样大发雷霆。哈利讲完了，小天狼星又站了起来，开始在岩洞里踱来踱去。 我来把这件事搞清楚。 过了一会儿他说，手里挥动着一个刚拿出来的鸡腿。 你先是在顶层包厢看见了那个小精灵，他在替克劳奇占位子，对吗？ 没错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异口同声地说。 但是克劳奇并没有来观看比赛。 没有， 哈利说。 我记得他说自己太忙了。 小天狼星默默地在岩洞里来回踱步，接着他说。 哈利，你离开顶层包厢后有没有摸摸口袋，看你的魔杖还在不在？ 哈利努力回忆。 没有， 他最后说。 在进入树林前我不需要使用魔杖，一进林子我把手伸进口袋，里面就只有我的那架全景望远镜了。 他望着小天狼星。 你是说变出黑魔标记的那个人在顶层包厢偷走了我的魔杖？ 很有可能， 小天狼星说。 闪闪没有偷那根魔杖， 赫敏坚决地说。 包厢里除了小精灵还有别人呢， 小天狼星说。他蹙起眉头又开始踱步。 坐在你后面的还有谁？ 好多人呢， 哈利说。 保加利亚的几位部长，康纳利、福吉，还有马尔福一家。 马尔福！ 罗恩突然喊道，声音很大，在岩洞里嗡嗡回响。巴克比克不安地抖动着脑袋。 我敢说就是卢修斯马尔福干的。 还有别人吗？ 小天狼星问。 没有了， 哈利说。 有，还有卢多巴格曼呢， 赫敏提醒道。 哦，对了， 我对巴格曼不太了解，只知道他曾经是温布恩黄蜂队的击球手。 小天狼星仍然踱着步说。 他怎么样？ 挺好的， 哈利说。 好几次都提出要在三强争霸赛中帮助我。 哦，是吗？ 小天狼星说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 真奇怪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他说对我产生了好感。 哈利说。小天狼星显然若有所思。 就在黑魔标记出现之前，我们在树林里看见了他。 赫敏对小天狼星说。 记得吗？ 他问哈利和罗恩。 是的，但他并没有留在树林里，对不对？ 罗恩说。 我们一告诉他发生了暴乱，他就赶到营地去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 赫敏立刻反问。 你怎么知道他幻影移形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别胡扯了。 罗恩不敢相信地说。 难道你认为是卢多巴格曼变出了黑魔标记？ 他比闪闪更有可能。 赫敏固执地说。 哼，我告诉过你。 罗恩意味深长地望着小天狼星说。 我告诉过你，赫敏对嘉阳。 但是小天狼星举起一只手，止住了罗恩的话头。